第三节翻嚟，大匪岸天下。今日星期五嚟噶，想星期六同埋星期日、星期一休息啊，所以冇办法。今日录埋啦。咁啊，到而家三点几，唔知应该曾荫权仲未，即系嗰个陪审团仲未出嘅。朱海迪系想尽办法啦，吓、啊。引用晒所有嘅议事规则打呢场拉布战，虽然我觉得冇用，但系系民选议员嘅，啊，佢系靠咁样上位嘅，佢一定会做，亦都一定要做，冇办法嘅呢、這个，系咪啊？讲一讲啦，因为第三节其实冇咩讲啦，新闻讲加泰隆尼亚咁咪玩大咗咯，啊，跟住自己咗走佬咗去比利时，啊，唔肯翻又话唔申请呢个政治庇护，咪等起诉咯。吓、啊，好多嘢真系唔清楚，吓、啊，即系咧，而家呢个世界咧，诶、啊，好多时候咧，所谓右翼思潮出晒嚟咧，好多其实所谓嘅独立都系讲利益咯，好多事都系利益嚟。当你纳税，有啲话唔系，佢嘅历史因由唔系咁，肯定啦。七五年点样？七五年啫，世界喺度变紧，你能够喺西班牙成为最发达嘅城市同埋呢个自治区，唔系净系你先可以做得成功噶嘛？就好似大陆咁，即系又提翻刘小穗啦。你哋啲人啊，翻大陆啊，玩咗十年啊，有报应噶。而家人哋啊，我哋大国崛起啊，睇我哋点样对付你啊！我唔玩女冇今日嘅深圳嘅高速发展啊！所有嘅国家，当佢要复兴嘅时候。有历史上所有嘅国家所有嘅地方当佢经济同埋各样嘢都处于一个低级水平嘅时候永远都系繁荣昌盛。女人先出嚟搵钱男人企喺后面。所以都会有呢啲观点。日本战败嘅时候日本嘅经济起飞咪靠啲水兵囉靠啲艺妓囉。是咪啊男人都冇工作嘅啲女人咪出嚟做侍应啦招呼啲美国人啦、啊、有啲甚至出嚟摆出嚟做啦。韩国打完韩战之后乜都冇有记忆嘅八几年我哋香港都做过好多呢啲咁嘅电影㗎啦黄光亮黄沾都做过㗎啦去南韩啦食叫残废餐啦。而家都好少听㗎啦就係、是、你坐喺度你唔做乜嘢都係嗰个女仔嘅俾你食囉我八几年去过韩国。其实就係咁囉。有钱食残废餐囉啲女巴陪埋你囉。係咪呀日日新郎咁你嚟到佢招呼你咁你嚟探佢嗰条女呢就做你情人跟住你摆低多少去到机场嘅时候呢同你挥手巾喺度喊跟住你一离开啫跟住佢接第二架飞机另外一个人。边个唔系咁啊？泰国以前都系噶，成个曼谷啊，成栋大厦全部都系娱乐场所，金鱼缸，好多人大陆香港人去大陆，唔系去泰国，无非就系搵女咯。成栋啊，成栋都系一层一层层各种唔同玩法都系。九八金融风暴嘅时候，亚洲好多国家破产，泰国嘅第一个。所有嘅 model 明星可以喺呢个澳门嘅浴室出嚟摆嘅揸住个封面唔好意思喺度摆证明佢哋啲人系上个杂志澳门小唔系系泰国小姐都有问啲资深过澳门玩嗰啲人你一定知道越南都系越南开放嘅时候咁好多美国大兵缅怀越战顺便呢有啲越战嘅兵死咗佢返到嚟好似赎罪券咁法国人都会返嚟。好多时候就识咗个越南妹留低咗喺度做义工。而家胡志明市河内岘港你一定会见到海防少啲。去好多嘅博物馆啊譬如好似军事博物馆啊你睇嗰啲美军留落嚟嘅飞机啊或者甚至当时嘅总督府啊，定总统府啊，俾空袭啊，流落嚟嗰啲遗迹，而家好多美国人，好多法国人，每一年都翻去，翻去咧，佢哋退咗休啦，唔再打仗啦，佢哋觉得丢低咗越南系唔啱嘅，佢哋翻去 你见到好多呢咁嘅游客㗎，有啲甚至留低咗喺度做义工㗎，帮返越南好多穷苦嘅人。当然色情学行业应运而生，深圳、大陆、广州全部都系。你刘小穗你匿喺边？如果你话你喺深圳，而家深圳高速发展，你又可以问下你啲，如果你阿妈、你阿家，即系唔系咒你啊，唔系讲咩，你啲有啲想比较大年纪三十零岁嗰啲，或者四十岁嗰啲靓女，你真系问下佢，以前成个深圳就靠晒香港消费，唔系好似你哋而家啲所谓自由行落嚟香港，占我哋嘅香港 GDP 系一点几个 percent 或者二点几个 percent 就咁样噶啦，咁样。我话俾你听，同香港人上深圳消费以前系两件事嚟噶，只要话严打咋，香港人费事上去惹麻烦啊，成个深圳就一片死城啊，哀鸿遍野啊。而家你唔落嚟香港啊，最多零售事业做少啲生意咋，周大福都未使执笠啊。啲租金下调翻冇咁疯狂咋，仲全民就业啊。可以听下我今集讲嘅，又卖广告啦。一个过去中港司机的独白，讲下九八金融风暴之后深圳点样惨，啲二奶村嗰啲断工二奶点样出嚟搵食，点样一个香港人上去，我明明諗住约个司机食饭，突然间坐满一张台呀，啲女人。嗰啲女人唔系为佢自己㗎。我哋成日都话啦，返大陆扶贫啦。啲司机个个都好鍾意讲呀，扶贫。点解呀？我今日请你食餐饭，我今日走嚟跳拍舞，我俾小费你。你嗰啲钱就唔一定呀，就喺自己袋呀，全部寄返晒嗰啲女人呀，寄返晒乡下㗎。乡下起屋呀，有冇钱做落石屎呀，有冇石屎地呀，全部就係靠嗰啲女仔喺香港。唔系喺深圳，喺广州，喺东莞揾钱寄翻去啊！每一个落嚟嘅女仔喺呢度又电化花枝招展啊！每一次回乡探亲啊，佢嗰啲衫就唔着得，佢就要买嗰啲牛仔裤啊、松身衫啊！啊，啲头发明明染咗颜色，染翻黑色啊，咁样翻乡下噶。所以有啱嘅，我就讲，即系有讲读历史。知古今，知古今，知更替，可以睇下㗎，唔好用一个仇视嘅眼光。剛才我都冇，你中国强大咪中国强大囉。即係呢，苹果日报呢今日果子充满未经的正统朝代史，係日本人写嘅。其实日本人写中国史写得好精辟㗎，其实我买咗好多，呢两本未买，咁啊，都打算去买。点解咁讲呢？真正嘅汉人啊，从来汉族系唔存在嘅，只不过有汉朝，所以叫汉族。我而家讲呢度就牵涉国民教育啦。我哋香港又好，台湾又好，包括大陆嘅读嘅中国历史咧，将鱼塘下商周系咪啊？春秋战国秦。看一路落嚟有几多越纷乱嘅社会先至系我哋中国嘅。中国嘅。点解呢？秦汉之前根本上就部落制，跟住到周朝分封，其实好多小国从来冇正式嘅大统一，直到秦朝。秦朝都唔系中国人啦，西秦啦嘛。系咪啊？西秦。咁跟住到汉啦，中原人士得天下，刘邦大汉。咁跟住魏晋南北朝呢，匈奴呢，其实係平行时空嚟㗎嘛。係咪呀？匈奴都一个国家嚟㗎嘛。不过游牧民族咋嘛。係咪呀？咁两国打仗，咁有啲好多地方，咁如果用匈奴史嚟讲，虽然匈奴而家消失咗啦，但匈奴史嚟讲，我哋中国 究竟又系咩呢？汉朝又系咩呢？我哋唔系同一个时间系存在㗎嘛，系有时间嘅更替㗎嘛。好似辽同宋咁，我哋同一时间嘅存在㗎嘛。燕文十六州被人抢夺咗，签咗和约，有百几年相安无事。我哋中国即系宋朝同西亚下打到扑街，每一次讲和都系由呢个辽国出嚟主持嘅。我哋宋朝只不过系一个即系叫人做大哥嘅大哥嘅，因为有辽仲要比宋早嘛，系咪啊？咁你五代十国系咪纷乱啊？好啦，清朝唔好讲啦，跟住我哋啲大中国主义就会讲㗎啦。哎，你睇下嗰啲虽然外族入侵咗之后，因为我哋中国嘅文化强，佢留咗落嚟呢，就包括萧生都讲呢句说话，就会变成咗中国人㗎啦。蒙古唔系中国人，唔好面上贴金。唐朝，我哋叫自己叫唐人，唔好意思，唐朝李世民佢都唔系姓李嘅，原本突厥落嚟霸占咗我哋，跟住因为佢嘅战绩辉煌，我哋嗰啲就系我哋中国嘅朝代。唔好话宋朝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唔系啊，系根本上中国只不过一个虚名嚟嘅啫。中华交史官最后一着汉化，即使建立政权嘅游牧民族，佢哋能够成功系因为汉化，低等民族采用咗先进华夏文明才能成功，这样我们又可以继续自嗨。实情系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会采纳华夏官僚体系，但其他制度上嘅创新就不一定来自华夏文化。蒙古元朝忽必烈政权以草原军事力作为支配的根源，同时又导入中华帝国的行政模式，以中华世界作为财富资源来管理，再利用穆斯林的商业网创造出由国家主导的超大型商业流通体系。大元汉国是一个打破各地关税壁垒，由政府保护贸易安全，各地度量衡标准化，并以商业税为政府税入的世界国家，而不仅是中国的元朝。忽必烈的蒙古帝国比我们历史上的元朝大得多，亦都是世界第一个全球化的帝国。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元朝没有灭亡到的，是你赶来了这片土地而已。元朝和大明朝是同还是有段时间是同一时间是大家共存的，清朝也都一样。汉人是什么啊？汉人是什么？你讲。汉人是家奴奴婢，大清国没有中国。所以你们现在说，哎呀，认识中国由秦以后来讲，讲他跟香港的关系，根本上秦之前你更加不能够讲啦，因为我们是南越国嘛，香港是广东广西。我们的宗主国是南越，宗主的皇帝120几岁那个叫赵佗嘛。咩叫自古以来啫？汉武帝南来，将广东收入版图，应该是这样嘛，不是自古以来，没有自古以来。第二，你都要真真正正问一下，究竟每一个朝代他的宗主究竟是什么人？ 日本人写嘅世界史，其中有本书好重要嘅，佢讲咧认识世界史由蒙古开始。其中一本书唔系我头先讲嗰两本书，其中一本书系咁写嘅，当日我买咗。其实佢哋睇历史嘅角度唔系用日本人嘅角度，佢用蒙古游牧民族嘅角度嚟睇成个欧洲史同埋呢个。这个中国史、东南亚的史，因为呢由蒙古人将两边打通了，影响全世界，他们的历史的史观由这里而来。所以不要讲这么低智的东西，我喜欢看书，喜欢看历史书。当然历史、世界历史交回给荣少，还有同埋我哋嗰个 Alex 啦，冇办法㗎啦。因为呢即係呢人年纪大呢讲嘢始终都係甩甩咳咳咯。因为用脑啊，即係冇脑平时。咁希望呢啊节目就做到呢一度啦，长短冇所谓啦。咁完成咗我啦。咁希望下个礼拜呢我整合咗之后呢，咁可能大肥直播其实想同大家沟通嘅。咁但係可能download 数都 OK 嘅，声音下载都 OK 嘅，拉云有5000人嘅。咁但係呢做唔到嗰个即场效果，可能我諗一諗啦。但係我都仲欢迎緊逢係星期四呢上嚟食饭嘅。咁但係星期四下个礼拜四点样諗啦。因为呢其实我做节目呢好多时候希望呢就係抛砖引玉，吸引得更加多想做节目嘅人。咁我哋係俾制作费嘅。即系咧，先人佢哋嚟做咧，我系包制作费吓，就暂时，跟住佢哋嘅意向我唔知啊，因为我尊重佢哋嘅，我哋一个合作模式，佢嚟做，带佢嘅观众入嚟认识我哋星期二得到同巴打台，而我哋想办法满足到佢啊，想做一个网台嘅形式，亦都等我哋学下嘢，因为佢哋要做嘅网台唔同我哋㗎，我哋呢就要求做节目好似我咁唔使㗎啦，就咁企入嚟一口气讲个零钟收工。唔係佢哋做好多焦点搜集嘅，係我哋难以想象。点解头先我讲汪向编辑部讲呢、這个强国生还者军武器言台湾黑白讲。呢啲节目系基本上要做好多资料嘅，好专业咁去做，唔系我哋呢啲。所以而家做老蛇独女嗰两个新嘅女主持啦、奶昔啦，同埋公主咧，我都同佢哋讲过，你每一日次嚟做节目，因为有粮出嘅，咁你要真真正正咧，你要谂一谂，你今日要讲乜嘢。唔好就到时哎呀我哋今日讲啲咩咁，唔系个个系 Tony Choi， 唔系个个系雕拔，留得喺巴打台嘅同埋而家星期二得到嘅，我相信呢佢哋真系有能力可以 handle 到一个节目嘅。甚至而家你讲电影嗰、那个佢哋嗰两个，佢哋完全可以 handle 到个节目，可以长可以短嘅。佢哋亦都系对电影嘅认识唔系我哋可比嘅。讲一讲啦，嚟过去嗰个礼拜超小时啦，我谂住讲唔埋嘅。睇咗三套戏，星期六、星期日，咁啊睇咗次演唱会，林忆莲啊，咁啊林忆莲而家财大气粗，唔系我哋讲嗰回事。咁啊。成长我好怕㗎，而家啲歌手呢自从呢返咗大陆捞之后呢，返嚟香港呢佢哋嗰种唱法呢係想办法唱啲好难唱嘅歌，冇办法呢可以呢完整咁你听到佢一隻歌唱乜嘢㗎，高低起伏哇千变万化，俾人哋听得好辛苦。听歌就係要觉得舒服，令人投入。咁样做法，林忆莲今年年头嘅同今年年尾嘅 演唱会我都有睇，今次好失望。唔好哗众取宠啊！我唔系想咁样，我唔系即系 1.93 啊，难唱啊，各样嘢啊，嗰啲歌唔 hit 啦，就代表好啊！我哋唔会扮高深，做演唱会系咁。咁啊，睇咗三套戏，第一即系过去啦吓。咁啊，当然啦，最紧要睇《诸神的黄昏》啦，笑片一套，但系精彩，笑片但系精彩，尤其有呢个奇异博士啦吓。咁啊，好睇嘅，但系咧搞笑咧就唔应该系雷神咯，因为咧同之前嗰啲咧形象麻麻地啦。咁啊，另外就系嗰个邪神洛基咧，篇幅太少啦，因为佢太型啊。我其实咧入去睇入场睇咧，其实系睇洛基。另外睇咗两套戏嘅，一个就系维多利亚女王的情缘，咁我谂咧好大篇幅咧系作嘅，虽然唔系有少少真人真事啦，但系好睇，睇演唱会又好，睇戏又好啦，不在乎你有几大制作，而系最紧要你唔好睇表，你入去享受呢两三个钟头，你唔去望表，唔去望手机，系好愉快咁睇完呢一套，喺我心目中就系好戏。嗰度咁嘅河咩河咩谷谋杀案，睇到个人係心跳加速㗎。佢虽然好平稳，冇好转折，冇好逻辑推断，冇千奇百怪嘅嘢，但係睇完你会觉得你自己会好沉重㗎。出嚟呢个时候呢，佢带到好多嘅讯息俾你，呢个真係值得好睇嘅好戏。唔多人，冇大制作。就是几个人做完一套戏，但是好紧张，你唔会諗住睇一套表。萧若元讲得啱，又抽佢水。睇戏只有好睇同唔好睇嘅。睇演唱会都系只有好睇同唔好睇。林忆莲到中间差唔多做咗大半嘅时候先至逃离钢筋森林。萧先至出场。灰色太迟啦个演唱会。啊，希望今年应该都唔会再睇演唱会㗎啦，真係睇咗好多啦。咁戏啦，咁呢就近期有几套日本片大热嘅，希望大家啦，一个打讲打叮当波啦，咁有杰伊 BB 啦，咁陶子嗰个女主角啦，咁另外就食咗你的啊，个名唔记得啦，咩食咗你的遗脏啦，呢本书我都买咗，早轮买咗未睇，咁但呢套戏上啦，咁就日本片啦，啊，讲嗰套即系辞职啦，即系同波斯辞职啦，咁啊啲名唔记得人老，但系咧如果嚟紧呢个礼拜六、礼拜日，咁我相信咧我都会啊入戏院一日睇到两三场，因为我睇嘢咁噶，有时间空闲，可能一间戏院，尤其百老汇电影中心，三场电影未睇三，未啱啱好啦，一场急一场咯。希望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咁今晚呢就直播我都会出现嘅，咁讲一讲同先人嘅渊源啦，拜拜。